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7集。这家餐厅位于一条商业街的角落，几片塑料绿叶遮挡在窗户边缘，窗沿上放了几盆小小的花，轻而易举地营造出一种安宁静谧的氛围。在地球上线前，这家店应该是个很幽静的地方，或许生意不会很好，但是会有几个常客享受待在这里的时光，仿佛避世一样，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。唐默慢慢闭上眼睛，他深呼吸了一下，缓缓吐出。这时是下午3点，唐默拿出火鸡蛋，敲击3下。他低声说：“ 傅先生。” 耳边传来一阵奇怪的音乐声，傅文铎没有立即回答。过了几分钟，唐默听到一声“支线任务2已完成”，傅文铎才说道：“ 怎么了？有事吗？” 唐默说：“ 你是在进行游戏？” 傅文铎嗓音低沉，有些好听。 不小心被人拉进一个副本，刚刚完成第二个支线任务。 原来偷渡客傅文铎也会被人坑进副本呢。唐默的脸上没太多表情，他后仰着靠在椅子上，声音平静：“ 傅先生，是这样的，2个小时后，我要去参加一场攻塔游戏。” 火鸡蛋那边的打斗声稍稍停顿了几秒，很快恢复正常。傅文铎说：“ 攻塔游戏是要攻略黑塔一层吗？黑塔拦你进去的。” 说起这件事，唐默现在心里剩下的只有平静。 10天前黑塔通知我，今天下午5点我要进行自己的攻塔游戏。我已经尽可能地做足了准备，攻塔前我想麻烦一下你，能不能稍微和我说说你在攻塔的时候遇见了什么？ 声音顿了顿，唐默又说：“ 你不愿意说也没事。” 傅文铎这次回答得很快：“ 我进入黑塔后得到了一个主线任务，是要从一只火鸡手里抢走他最珍贵的火鸡蛋，这个火鸡蛋就是我们的存档器。但是我进入游戏时身边还有4个同伴，一共5个人，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，但从他们的口中听得出他们对我的敌意很大，同时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火鸡蛋。” 唐默皱眉：“ 你们的任务正好相反。” 傅文铎说：“ 是，我瞒住了自己的主线任务，和他们一起进入了一个庞大的地底世界，那里的人类被称为地底人。人类和怪物之间的分界线很明显，在他们的世界中央有一条粉红色的河，河的左岸是地底人的王国，右岸是怪物世界，火鸡在怪物世界里。” 说到这儿，傅文铎声音停住，火鸡蛋那边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。5分钟后，傅文铎微微喘气，继续说：“ 我们降临在地底人的王国，要前往怪物世界，就需要渡过粉河，我暂且称它为粉河。粉河上有一艘渡船，渡河的方式是要玩一场游戏。渡船要前行，就必须有一个船夫，船夫是地底人，每次船上最多可以乘坐3人，但不能少于2个人。一旦只有船夫一个人在船上，他就会把船开走。” 唐默认真地听傅文铎说着，他的手指哒哒地在桌子上敲响，仔细思考傅文铎说的3场游戏。傅文铎最后和伙计的搏斗听起来倒是最简单的。傅文铎没介绍自己的异能，只是说巨型火鸡突然偷袭他们，他的4个同伴死了3个，只有1个逃了。他被火鸡发现了自己偷渡客的身份，火鸡一定要吃了他，所以傅文铎便和火鸡拼了个2败俱伤，最后成功的从成千上万个火鸡蛋里找到了最珍贵的存档器火鸡蛋，由此通关了1层。唐默思考了一下，傅文铎经历的那3个游戏他也不是不能过， 只是可能会花费一些功夫，难的是最后和火鸡搏斗。傅文铎没说，但很明显他的异能是攻击性的，巨型火鸡应该不会比大鼹鼠弱，上一次唐默完全无法和大鼹鼠抗衡，现在他感觉自己或许能从大鼹鼠的手下逃走，但打败大鼹鼠的可能性不足两成。但是唐默不是偷渡客，傅文铎是偷渡客，所有的黑塔怪物都想吃了他，这是唐默比傅文铎优势的一点。听完所有的信息后，唐默低头看着桌子上的火鸡蛋，沉默半晌，说： 谢谢。 傅文铎早已结束了游戏副本，他低声回答： 火鸡蛋只剩下一个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能否继续存档游戏，希望你能通过黑塔一层，我挺需要这个火鸡蛋的存档功能。 唐默早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在找傅文铎前就清楚，对方不会吝啬信息。如果唐默不是要进行攻塔游戏，傅文铎恐怕不会轻易说出情报。但是，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唐默没脸大到觉得，这位被全华夏玩家扎小人的偷渡客，在短短的几次交流里，就会对自己产生好感，觉得双方是朋友，不希望自己死。然而，唐默一旦死了，谁也不能保证火鸡蛋是否还能继续使用。传说品质的道具火鸡蛋，哪怕是傅文铎也不可能轻易放弃。但唐默还是得说： 谢谢。 唐默说了第二遍，傅文铎那边静了下来，久久没有回音。过了许久，唐默听到一道低沉的笑声，傅文铎的声音里夹杂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： 你很厉害，活下去。你不是偷渡客，应该会比我轻松一些。 唐默忽然有点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成为偷渡客的，他到底杀了什么人，但是他没问出口，只是也笑了一声。 放心，我不想死。 两人默契的没再说话，唐默关闭了火鸡蛋。唐默将火鸡蛋收进口袋，背上包，走出小餐厅。他今天早上就从浦东回到了静安区，来到南京路附近。唐默现在的心情十分轻松，一步步地走向那座悬浮在黄浦江上的黑塔，目光坚定，神色冷静。夕阳缓缓垂落，金色的光辉披洒在这座东方大都市上，仿佛映着一层金纱。城市的西边，高速路的尽头，出现了两个黑色的小点，这黑点越来越大，最后跑到了上海收费站前，拼尽全力地冲进了这座城市。这是两个伤痕累累的人，一个人左臂断了，血淋淋的断口上还连接着一层没有剥裂干净的皮肉，另一个人浑身是血，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，好像随时会倒下。一个中年妇女从街上路过，看到这两个人吓得赶紧跑开。一个14-15岁的小姑娘从拐角走出来，吓得还没来得及跑，就被其中一个人拉住，那人颤抖着身体，死死拉着这女孩的手臂，几乎是哭一样的问道： 上海，上海有他们吗？上海有吗？有吗？ 那女孩吓得都快哭了。 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我朋友是正式玩家，他有异能的，你们别想害我。你们要是对我动手，他会为我报仇的。 断了左臂的男生声音嘶哑： 偷渡客，上海有吗？有他们吗？ 女孩说： 当然有了。 两人被鲜血打湿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绝望，一起摔倒在地。 这里也有偷渡客组织吗？也有他们吗？ 女孩奇怪地说： 什么偷渡客组织啊？ 偷渡客是有组织的吗？ 断臂男人身体颤抖地爬起来，抓着女孩的肩膀说： 没有，上海没有那群杀人魔，那群见人就杀的偷渡客，没有吗？ 女孩被他吓得直接哭了出来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与此同时，唐默站在黑塔下，抬起头，看向这座庞大巍峨的巨塔。唐默勾起唇角，只听脑海里响起一首欢快的音乐，伴随而来的是一道清脆响亮的铜声。 叮咚，黑塔第一层普通模式正式开启，单人游戏开始载入。沙盒生成，数据加载完毕，欢迎来到怪物世界。 黑塔的提示音结束，一道刺眼的白光充斥了唐默的视野，刺得他无法睁眼。唐默早有准备地闭上了眼睛，等待进入游戏。然而三秒后，进入他耳中的不是欢快的游戏音乐，也不是什么诡异的童声童谣，而是一阵清脆嘹亮的鸟鸣。唐默惊讶地睁开眼，这是一片广袤无边的森林，天空蓝得吓人，好似用湛蓝色的油漆涂抹过一般，几朵棉花糖似的白云漂浮在天边，形状规整的好像是有人用画图工具里的圆形一个一个描绘上去的，高耸入云的将世界分为天空和大地，粗壮的树干笔直地窜上天空，树干上没有一根分叉的枝桠。唐默就站在童话般的森林里，神色错愕。很快他冷静下来，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这里的树无比高大，最小的树干直径都有七八米，但花草却是正常的大小。唐默小心翼翼地避开每一个花草，以防踩上去会发出明显的声音。唐默穿的是一双软底运动鞋，踩在松软湿润的土壤上，声音近乎于无。五分钟后，唐默回到原点，检查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。背包里有两盒饼干，一瓶瓶装水，一只手电筒，还有打火机和绳子等工具。唐默的右腿上绑了两把小刀，四只小飞镖藏在他的上衣外套的内袋里。检查完所有的一切，唐默开始前进。距离唐默进入黑塔一层已经过了十分钟，和上一次被傅文铎拉进游戏不一样，唐默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自己的主线任务，黑塔只告诉他一条信息：欢迎来到怪物世界，其余的一个字也没有透露。十分钟了，黑塔没有发布游戏和任务，唐默却不能坐以待毙。他小心谨慎地提防四周，随便选择了一个方向，直直地朝着这个方向走去。在这种森林里最容易迷路，唐默并没有准备指南针，且谁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指南针能不能起到作用。唐默的选择是找到一个最明显的地标，往那个地标走去，这样至少不会原地绕圈。高大的树木挡住了太阳，依靠太阳辨别方向成为不可能，但是在繁密的树叶遮蔽中，一座刀削般的山峰笔直地矗立在大地上，这座山像极了一把菜刀，山的厚度极薄却极陡极高，山顶上凝结了一层洁白的冰雪。唐默便以这座山为方向，打算先走出树林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